曾经拥有，在坚强时的诅咒、哦、我有离开的勇气，却舍不得让爱情死去，我的心双在不离，没有你又有什么意义，我真的好想你，也真的对不起，每一秒都想你，我真的不起，我恨的好想你，可能不再次爱，我怎么都不会忘记，我还爱着你，在我日记写下泪滴都来不及，那些回忆都过不过一天一天的折磨，我问自己为什么情绪在颠倒又经不起思念的折磨，是固执还是执着，这怎么好像只为你而活， 蔡依林是一个地才，她所获得的都是她一步一步努力拼出来的。她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人一样，只希望勤恳的耕耘能够得到收获。而她之所以这么成功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她努力的更多。 怎么还说不说？早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不回头，我也晓得，你又在偷偷跟着我。傻傻到底有什么用，装哭也不是好借口，怀有的伸张和封锁，你是找不到的。 I gotta know, I gotta know, 你喜欢我各种的理由。 You gotta know, you gotta know, 为你换上了新的口红。 I gotta know, 你喜欢我各种的理由。

潮湿都不愿让步、oh, 是相爱输给了相处，只好换个身份祝福。我们说好分走不是路，说好情人走了也不祝福，怕眼泪凝住才能把你模糊。我们说好别怪你当初，如今也算是珍贵的保护，不懂放弃不顾，抱杀了幸福，不如退回一人的谁的痛苦，爱却有一步步的回顾。明天说不好，我们又可以换个角度庆祝。Oh no， 还有什么礼物能够加入分手的演出？ Oh， 不如现在一起满足。先回头了也不祝福，把眼泪凝住才能把你变模糊。我们说好别怪你当初，如今也算是珍贵的保护，不懂放弃后抹杀了幸福。我们说好分走不是不舍，还是一步，多少悲欢喜怒也被曾为过，至少昨天我们不负孤独。 Almost tried lying in the sun after I had tried lying in the sun by the side. We had agreed that the concert would end at 3 hours over the time. Shoelaces were tied at the traffic lights. I was running late, could apply for another one, I guess. If department stores are best, they said there would be delays, only temporary pain. 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重奏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跟你到终点。 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眠。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无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无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Signor Pretorio, io vado a mangiare.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怪松鼠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别想你，忍不住我提醒自己，伤了心，有些事也要过去。的不想再做我自己，别回头，轻易去远一近。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走心，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样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泪，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样能无可退？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李小培是当之无愧的主流音乐的一个奇葩，既可以有心动那样的大气之作，又可以用摇滚的另类姿态将凡他的眼泪等等一首首别具一格的作品扩宽流行乐坛的容量。接下来听到他的眼泪， 却永远还太早，爱的变化太难预料，说爱我太老早，没有一次说到做到。多少次你和我一言不合就拉倒，每一次都是我不再计较才能好，我的心情随你不必有 到做到。或许是你对情人的条件特别挑，或许是他那放纵的美丽难得着，才有机会进来爱情里打一架。我的温柔比不上他的眼泪，我的防备挡不住他的侵略。眼睁睁看你从眼前慢慢退，慢慢退。我的真心比不上他的娇媚，我的让步换不回你一些舍，我该就此放手。我的温柔比不上他的眼泪，我的防备挡不住他的情。眼睁睁看你从眼前慢慢退，慢慢退。我的真心比不上他的娇媚，我的让步换不回你一些些，我该就此放手不再追。说永远还太早，爱的变化太难预料，说爱我太潦草，没有一次说到做到。多少次你和我一言不合就拉倒，每一次都是我不再计较才能好。我的心情随意忽地又不高， 这位歌手呢，他无疑有着很高的一个创作才华，但他也很低调，用其他歌手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情感和人生的态度。可是别人无论怎么唱，依然还是有灿雅的这种影子在里面。在唱片市场日渐萎缩的一个年代里面，百花齐放的局面似乎已经不复存在，而他还能够写出好听的旋律，挑剔的耳朵当中我们找到了慰藉。接下来听到 True Love。 选择明天可以的爱，那一夜他沉默，从低潮关系逃开，一直到今天他还始终不明白，这样的决定到底该还不该。还记得那一夜悲哀，忍住泪关心门，你故作坚强离开，然后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总狠心冲撞满了脆弱无奈。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想起的比珍惜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昨天找到真爱，只可惜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我想我们都不例外，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着合身的爱，好像童话里那件被给小孩，到最后才了解已走过了真爱。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

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一边那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Oh yeah,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 走着我脆弱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爱你， 一边那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眼里沉醉， 我不走 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品源。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熟悉黄品源呢是一首小薇，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唱。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他的另外一首也是相当不错的一首，叫做泪光闪闪，我们来听吧。 流星雨交织的银色天幕，就像你离开时如此的仓促，月光倒映水雾，和缓的风吹着想你的心湖。如果有你还在我身边该多好，就不会含泪的微笑，只有你知我心最想给谁拥抱，当我寂寞，当我 就不会含泪的微笑，只有你知我心最想给谁拥抱。当我寂寞，当我难过，当你只留下思念不能遮夜空，照来朝往点星光，我知道你一定会心疼我的伤。 有时候会想，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应该是陪你哭陪你笑，互相尊重，无话不说，各自忙乱，互相牵挂，在关键时候能够义无反顾帮助你的人。 Let's run from love、yeah. Run from the pain of each other, each other. There's nothing hereEach other, each other. 不愿接受明天的你的，不想日落落在我心中。也许彼此爱你，也许足够。远方天空微笑的心动，是你，是你。Face all our fears, leave the past behind together, together. 就算走到世界的尽头，就算黑夜变成了白昼，相信爱就会拥有，世界静止在我的怀中，是你，是你。 存在 We are warriors fighting for our love. We'll never let you down like you'll never let me down. Cause we're never giving up. Cause we're never giving up on the story of love. We are warriors.

起身去做 世界不再学中国话功夫字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更认真听话 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继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牛奶咖啡组合的一首歌由小乔作词格飞作曲也是电视剧因为遇见你的插曲听到的是遇见 如不是遇见你现在的我会在哪里忽然间飘来了细雨淋湿了我的思绪若不是遇见了你故事会怎样继续午夜最后一班列车为什么不小心错过也许是命中注定却总会措手不及像一颗流星在一瞬间深深划过漆黑的夜 就这样遇见了你 多么像一个奇迹你静静站在那里人群中如此美丽就这样遇见了你似曾相识的梦境不愿把彼此唤醒只想要慢慢靠近、慢慢靠近 有一首歌在 KTV 当中唱起来会有一点点吃力，特别是男生的这个声调稍微有点高，叫做《梁山伯与朱丽叶》，但是唱起来却特别好听。这是卓文萱和曹格演唱的一首歌，这个是曹格填词并且谱曲，收在了卓文萱2006年10月26号发行的专辑《习惯》当中。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能表达我的心。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就能够让我们成为生命。 我爱你，你是我的主。 就是你来问我，问了不想，我也不能忘。 不沾，是这么不沾，是这么，是这么，一定要我说，我不管模模糊糊、迷迷糊糊，这么不，还是别管我，我可以演得讨厌，演得利索，这么不。这真不真，这真不真，这真不真，这真不，这真不，还是别管我，你可以念得讨厌，念得理所，这真不真，这真不真，这真不真，这真不真，这真不，这真不。 歌曲呢也是粗俗，但是呢有些人唯一看好的就是2007年的快乐男声和冠军陈楚生，他身上有一种非常沉稳霸气的东西，霸气这个东西呢不是写在脸上的，而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力量。接下来听到 Beautiful Night。 存在像片海，像钟摆，呼唤着的未来，让心跟着青春去澎湃，后黑或白 ，Day and Night， 年轻就是舞台，打破常规就会被崇拜，要做亮眼真有才，不追精彩不痛快。Beautiful light, it shines so bright. Beautiful light, what a wonderful tonight. Beautiful light, all day, all night. 在至炫的时代，把心打开，有种节拍。期待让未来涂上不同色彩，每一刻在路上会很精彩，所以你 柯以敏，他具有优雅淡然的气质，他拥有令人惊艳的嗓音、宽广的音域、成熟的技巧以及完美的感情注入。柯以敏的歌声可以用唯美来形容，他擅长表达抒情的歌曲，也能够将舞曲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极为杰出，甚至可以将空灵曲风表现的极致。接下来听到《关心》。 我的世界挤满了浮云，摸不到阳光的真心，身边还残留你的体温，如何安放想逃的灵魂？我不需要你的怜悯，别再假装不舍的眼神，原谅我总是不会隐忍，只好放你去沉沦。等你的关心，等得关了心，都怪我们虚情假意，当真我一往情深，你不闻不问，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等你的关心，等得关了心，都怪我那么轻易就相信，我为情所困，你又乱了分寸，无法打动了一颗不爱的心。

是你。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王力宏他不仅给歌迷带来了富有创作的音乐，而且呢还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他通过爱的就是你、唯一等等作品来展现出了自己对于 R&B 音乐越来越成熟的掌控。之后呢他又成功的跻身于台湾的 R&B 三驾马车的行列。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王力宏《白狐狸》。 Oh my God， 别这样，我已无力再反抗，找不到一句谎话骗自己把它忘掉。经过在嘴唇，却不想情人，当我要他听真心话，他转身，突然遇见白狐狸，遇见白狐狸，逃不过他的眼睛，美丽又神秘，这份爱没有空气，让我喘息，心碎了不能痊愈，医不好自己。这样，我已无力再反抗，找不到一句谎话骗自己把它忘掉。却不想情人，当我要他听真心话，他转身，突然遇见白狐狸，遇见白狐狸，逃不过他的眼睛，美丽又神秘，这份爱没有空气，喘息，心碎了不能痊愈，医不好自己。我不要爱的太复杂，放不下。我不要别人代替他，代替他。 刚出道的时候开始呢，伍思凯在圈子里就被称为小伍。1988年以一张《爱要怎么说》走上了歌坛。

不是你的天使，我不懂你的天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我不看你过往。我不是你的天使，也不懂你的天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我不看你过往。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羽泉的一首《博爱》，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拜拜，明天见。 爱过恨了，赢过输了，痛过痒了，还怕什么？有你在身边陪我，管他们怎么去想，他们怎么去说，能把雨刷抓紧我心跳，这就是自由。为爱而活，擦身雨过，为爱勇敢，自然我看。为爱是你背的，还是要我退缩？爱爱过了，别无选择。静静的风着变着，哭着笑着，听着执着。有你在身边陪我，管他们怎么去想，他们怎么去说，能和你双手紧握，心跳这就是自由。为爱勇敢，自然我看。为爱是你飞跃，绝不退缩。爱爱过了，别无选择。